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十五集。校草。周思月见丁宪动了真格，一下子收了笑，翻着书无所谓地说， 我随便一说的，你想考哪考哪，我当然没意见。 之后的日子忽然恢复了正常，周少爷依然老神在在地看着他的课外书，丁宪继续跟不要脸的数学死磕，下课照常跟孔沙迪一起手牵手去厕所。孔沙迪因为长相总是惹得其他班男生的密切关注，而丁宪就跟个小丫头似的跟在他身边。孔沙迪之前想竞选的文艺委员的位置被杨纯子截胡了，虽然孔沙迪面上不曾说什么，但丁宪能感觉到他的不开心以及对杨纯子的敌意。女生的心思真的特别敏感，一个眼神就能感觉到两人之间的不对付。然而这在男生那边行不通，这俩都快打起来了，那边还傻呵呵地挠着后脑勺问，你们干嘛呢？当然了，杨纯子压根没把孔沙迪的恶意放在眼里，人家还是春风一般的女神，风里来雾里去的，路上碰见点头相视一笑，然后翩翩然从你身边跟个仙女似的飘过去。这边孔沙迪已经快把后槽牙都给咬碎了，吐出一个字儿： 装，真装。哪里装了？ 丁宪觉得杨纯子很自然，自然的像是真是从天上飘下来的仙女，于是他拍拍孔沙迪的肩， 哎，嫉妒使人丑陋。 孔沙迪吓得捧脸， 啊，真的吗？啊，是的。 孔沙迪却忽然捏住他的双肩，无比真诚地说， 其实我说实话，我觉得你打扮起来不比他难看，真的，你就是额头有一点点高。哎，你去剪个刘海遮一遮怎么样？周末陪我去剪头发。 哎，想我陪你去剪头就直说，周末得帮弟弟补课，出不来。 哎呀，你怎么每回找你都没有时间嘛？ 啊，好了好了，真的没时间。 哼，好吧，那我只能找以前的朋友了。哎，不过我是说真的呀，其实你真的很好看，就是额头有点高，脑门看上去大，只要是稍微遮一遮，真的会很好看的。 丁宪哪敢剪刘海呀，他但凡动一根头发，叶婉贤都会跟他拼命的。 算命的说脑门大，以后会当官，不能遮。 当官？你还信这个啊？ 两人回到教室，周思月如往常一般，姿态懒散地靠着椅背，跟宋子琪闲扯。丁宪刚坐下，一张纸拍过来，他定睛一看，运动会报名表。 嗯？ 干嘛？ 报名呗。 那就跳远和跳高。 丁宪刚写完，就见杨纯子从前方走过来，丢了两张表格给周思月， 给你同桌填一下。 接着丁宪看见周思月忽然把翘着的二郎腿给放下去了。 哎，这就是差距。周思月什么时候在我面前注意过形象？一只脚翘上天了也不见得他会收回去。 一旦抓住了某些蛛丝马迹，一切就变得有迹可循了。 好在醒得早。 风轻轻刮过，窗户慢慢摇摆，耳边是少年难得正经的一声嗯，他收起了平时的松垮。杨纯子真是跟谁都没有多余的话，就连周思月都不例外。表格往他桌上一摆，转身走了。反倒是周思月盯着他的背影看了会儿，然后自嘲地勾着嘴角笑了下，分了一张表格给丁宪。丁宪接过瞥了一眼，特长信息收集表。丁宪几乎下意识在空栏填下 绘画，想了一秒又给涂了，重新认认真真地写详细。素描。 我看啊，你是想出板报了。 周思月写了个无，看着丁宪的特长表轻哼。丁宪小心翼翼地把纸折起来。 我乐意。 在延平出了3年的板报，这点事儿不但难不倒他，还是唯一一件除了学习之外他感兴趣的事情。果不其然，在表格交上去之后第二天，杨纯子女神主动来找丁宪，邀请他以后跟自己一起出板报。丁宪犹豫了一会儿，他是想过要出板报，可没想过要跟杨纯子一起出。再说了，板报的事儿也不归文艺委员管呀。周思月挑眉看着丁宪， 怎么又怕了？ 怕个屁呀、啊！ 丁宪朝周思月翻了个白眼，这才转头跟杨纯子说：“ 可以，好。第一期板报主题是运动会，下周就要检查了，可能这段时间得麻烦你放学留下来了。” 嗯， 丁宪点点头。杨纯子走后，周思月低着头冷笑。丁宪忽然凑过去说了句：“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嫉妒我？” 嫉妒你？ 周思月转过头扫他一眼，一副见了鬼的表情。丁宪点点头，目光往杨纯子的背影轻轻抛过去，意思是 喏，我跟他一起出板报，你是不是特别嫉妒我呀？ 周思月看了半天也没理解，目光追过去几秒后收回来，眼神突然正经起来。 什么意思啊？ 丁宪笑容一僵，觉得自己真是蠢爆了。 我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？ 丁宪决定不再与他说话，吐吐舌。 哎，没事没事，我闲的，快写作业吧。 周思月用一种未明的情绪，饱含深情地看了他3秒，然后冰冷地吐出2个字： 白痴。 你才白痴，你大白痴，你大大大白痴。 丁宪在心里回应道。结果少年轻描淡写地翻过一页书，视线随之转过去，眼皮都懒得掀。 有话就说，老这么憋着不怕憋坏了？ 你才大白痴，没见过这么找骂的。 哎， 周思月抽抽嘴角还乐了。教室忽然有点骚动，窗户边穿过一道人影，孔沙迪激动地转过来拍丁宪的桌子。 哎，丁宪丁宪，校草校草，快看校草啊。 还有校草这种人物？ 丁宪一直以为燕三的校草是周思韵，果然是他坐井观天了。他带着好奇的目光朝教室外看过去，一个又高又瘦的男生站在走廊外，正跟杨纯子聊天。校草长得果然很校草，染着一头红毛，鬓角剃光了，额前留着一撮厚重的刘海。在那时的丁宪看来，有点时髦过了头，但长相确实很精致，几乎可以用漂亮来形容，比女孩子还好看。 这谁评的？ 丁宪觉得周思月这种干净清爽阳光的长相比较好，孔沙迪这叛逆的孩子有点吃校草这长相。 啊，仙仙，你觉不觉得他长得有点像那个韩国明星啊？就最近超级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对，玄彬，像不像？超帅的，有没有？ 丁宪这个从来不看电视的姑娘，国内的明星都认不全，怎么会知道韩国的明星？ 对，超帅的。 丁宪配合着说。 他是哪个班的？叫什么呀？ 夏思涵。8班的吧？哎，名字是不是也很好听啊？夏思涵。 丁宪点头如捣蒜，不能更同意。 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。 白痴， 花痴，切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